纯真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北京新闻广播特别节目《冰雪五环》聚焦冬奥。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揭晓，敬请收听。 我爱你，北京。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特别节目《冰雪五环》，聚焦冬奥，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揭晓。您好，我是杨红。 大家好，我是李凯。根据国际奥委会的安排，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待会儿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在今天的吉隆坡将会召开，已经召开了第128次全会哈。出席会议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大约会在17:40-45左右选出承办2022年第24届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 真正的这个结果出来可能还要等到大概18点前后哈。候选城市目前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拉木图，那究竟哪一个城市会最终脱颖而出，大概在40分钟之后吧，这个结果就会揭晓了。另外我们今天啊也特别开设了这个直播报道，和大家一同来见证深冬奥城市揭晓的这个过程，为大家第一时间的传递最新的消息。 没错，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曾经采访了3届夏季奥运会、5届冬奥会和2次北京申办奥运的这个特别的记者，而且呢还直播了奥运圣火登顶珠峰过程的资深媒体人陈建吉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欢迎陈老师哈。 陈老师您好。 这个大家好。 又一次见证这个申奥城市的这样一个揭晓的一个过程哈。 是 前两次是在大概在 第一次是1993年723蒙特卡洛，第二次是2001年713，那个是9月23号蒙特卡洛，7月13号是莫斯科， 今天是7月31号， 7月31号， 都是期待着是吧？ 都是一个见证的一个过程哈。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另外一位嘉宾，是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教育学院的常务副院长罗青老师。罗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您也是和奥运有故事的人哈，有哪些故事大概跟我们说一说？ 没有陈老师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跟奥运结缘的这个新兵吧，我们还是非常幸运。在上一届就是北京奥运之前，我有幸作为国际奥委会的这个特约代表，访问学者，在国际奥委会有为期就是几个月的这种特殊的调研，我们主要是做北京奥运的国际传播效果研究。自那以后呢，我们就组织了一系列的全球对于关于举办大型奥运会，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就是中国这样的国家举办奥运会对社会的发展和在全球的影响力中有什么样的变化，一直在跟踪报道。直到最近我们都一直在组织我们的老师学生做这样的调研。 待会儿有时间的话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哈。其实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奥运申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这个国际奥委会今天在吉隆坡召开了第128次会议，目前呢吉隆坡的现场投票情况到底如何，我们现在连线本台体育广播记者林苑，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林苑你好。 主持人你好。 现在你在什么位置呢？ 我现在正在吉隆坡会展中心的这个楼道走廊里面，因为我们看到吉隆坡会展中心的构造是这样，就是它像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在一侧呢是这个玻璃的幕墙，另外的一侧呢就是所有这一次参加128次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的这个会议举行，包括这个陈述室，包括新闻工作间，包括新闻发布间，所有的这些所需的这些大厅都是在走廊的另外的一侧。我现在正在走廊里面，因为刚刚结束的这个对于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的由国际奥委会委员进行了投票呢，也是结束不久，国际奥委会的这些委员们是陆续的走出会场，就经过这条走廊。其实在刚刚等待跟我们前方进行连线的过程里面，也听到不少委员们就是也是在这条走廊上一路走一路在闲聊。那么因为在对于他们来说呢，参加这一次128次全会对于2022年冬奥会的一个决定的权利行使已经完成了。那么稍后呢，大概是在吉隆坡当地时间晚上5:30，也是跟咱们北京同步的时间，将会开始进入到2022年冬奥会以及稍早 投票产生出来的这个2020年东京奥会这个举办城市的宣布的一个仪式，由国际奥委会的主席巴赫来完成。我们到时候也将会听到巴赫主席向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也是刚刚这些从我身边经过的委员们进行的这个投票的一个结果。 嗯，圆圆，刚才我们这边听到一个消息，就是投票的环节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插曲，是这样吗？ 嗯，是这样的。在刚刚呢，我们看到是进行了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城市的一个投票，而在这个投票进行的过程里面呢，出现了一个让大家没有想到的一个小插曲，就是电子的投票仪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在现场呢，我们通过这个转播的大屏幕呢，能够看到巴赫主席宣布说进入到了这些委员们投票的时间。而在这个进入到投票时间之前呢，他还特意邀请了几位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上台去检查这个电子投票的系统，检查完之后才去开始这样的一个投票。但是在投票这个过程当中呢，突然就宣布这个投票的电子投票仪出现了问题，改用这个手写的这种投票方式来进行最终的这个投票，也是由现场的工作人员排进了一些这个由国际奥委会标志这样的木头的投票箱，交给现场的这个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请他们把自己的那个手写的选票扔进这个投票箱里面，所以就是从电子计票改成了手写计票。 那相信很多人跟你一样，或者跟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小心脏有点刺激啊。 确实这样的状况在这个历史上出现的并不是很多哈，出现过一次，在我印象当中。嗯嗯，林苑今天林苑，我们知道你在这个吉隆坡的这个投票现场也待了大概有一天的时间了哈，虽然你刚才说在走廊这个位置，但是我们知道你在这块已经守候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今天在这个投票现场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细节吗？ 今天在这个投票现场，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投票是真正到下午才进行，但是从今天早上8:30国教委会的128次全会开幕的时候，就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我站在走廊的另外的一侧，也就是吉隆坡市中心的这个城市公园，就有很多当地的马来西亚的华人聚集在这个地方，然后拉出横幅来到吉隆坡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北京冬少代表团来助威加油。而且呢还有现场的这个舞龙的耍狮的这些当地的华人的团体，然后在外面做好这个庆祝的准备。但是吉隆坡的天气就是每天到了下午傍晚的时候呢，就会下一场雨。就刚刚呢下雨的时候呢，这些庆祝的当地的华人群众也是稍微是躲到了旁边的这个商场啊，还有屋檐下去避雨。现在呢，从我身边的刚刚也是阿拉木图代表团的成员们，也是快速的走向即将去进行宣布举办城市的这个宣布大厅。我相信可能大家现在的所有的这个注意都会是集中在就我旁边的这个宣布大厅，将会注意在这个国教委会主席巴赫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宣布上。大家这个脚步真的是行色匆匆，不知道这个最终的结果会是让哪一个候选城市的这个代表开始欢呼雀跃。但是我想无论是哪一个城市最终去能够获得这个举办权，都会是对于冬季项目在整个世界包括亚洲范围内的一次很大的推动。对于这个地区来说呢，都会是带动更多的人投入到冬季运动，也就是发展国际奥林匹克的冬季运动当中，所以都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嗯， 另外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一共是有100名，那么这100名是本来是作为这个今天的投票环节的所有的选票的，最终今天参与投票的大概是多少委员呢？ 今天一共有投票权来进行这个2022年冬奥会的城市主办城市的投票呢，一共是85位委员。那么我们知道国教委会的主席巴赫呢是有一票非常关键的这个选择权，也就是说当这些委员们的投票出现了平票难以这个分辨高下的时候，才会由巴赫来行使他非常重要的这一票。但是在国教委会的委员们进行第一轮投票的时候，巴赫是没有这个投票权利的。另外呢，还有3位来自中国的奥委会委员于在清、杨洋和李林蔚，他们是不能够进行这样的投票。另外再有就是11位国教委会委员由于病假或者事假的原因，没有能够来到吉隆坡参加这一次128次全会，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投票。这其中也是包括国际足联的主席布拉特。 所以我们看到最终为2022年冬奥会主办城市来进行投票的总共是85位国际奥委会的委员。由于这一次呢只有2座城市申办2022年的冬奥会，所以只需要进行一轮的投票就可以通过这个投票来产生出最终的结果。当然前提是就是如果这个巴赫如果出现了停票的话，仍然还是需要巴赫主席的这个非常关键的最后一票。 嗯，好的，谢谢林燕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你比我们幸运多了，能够在现场见证这样的一个时刻，非常的羡慕你。好的，谢谢林燕给我们的介绍，再见。 嗯，好，其实呢刚刚呢我们也是听到了林燕从现场发回的这个报道，稍后呢会由巴赫宣布2022年冬奥会到底花落谁家。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样都是特别的紧张哈。 那么现在心跳真的在加快， 我一直在很快。其实赢得举办这个权的城市呢，据说稍后呢还会和这个国际奥委会签署主办城市的这个合同，然后呢国际奥委会将与这个举办城市联合举行这个新闻发布会，我们的直播进程呢也会随时来跟大家关注哈。 是，接下来就想让我们两位嘉宾来给我们再说一说啊，阿拉木图和北京这两座城市在申办冬奥会2022年这个冬奥会各有怎样的优势呢？ 罗老师先 生，我那个就是在这之前呢，我们有幸去做过一些就是国际舆论的调研，也就是国际奥委会的委员在投票之前，他们也会广泛的征求各个这个国际奥委会各个专项委员会，另外包括这个传播委员会的一些意见。那么我们在传播委员会中呢，专门做了一些选票的发放和采访。那么在中间呢，我们就发现啊，这两个候选城市实际上是两个在评委当中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城市。对于北京来说，经历了2008奥运会之后，北京呢就变成了一个具有非常好的这个承办口碑的这样一个城市， 有这样的奥运基础。 对，所以呢相对来说阿拉木图呢就外方就是我们的调研中就用了这样一个词叫 black box， 就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在黑箱中的让大家不太了解的城市。所以其实这同样的问题在当年北京最第一次申办的时候曾经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但今天呢我们就理直气壮的有了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但是我们是不是说所有的北京优势都占尽了呢？相对来说阿拉木图呢它的优势呢是在于它把所有的申办都集中在了一个很小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呢它强调了自己的这个办奥运呢有很好的优势，就不需要来回的奔波，它的所有场馆都在一个很小的场地之间。另外呢就是这个国家它的有很好的冰雪传统，它的这个空气非常清新。大家会注意这几个词其实都是他们针对着这个北京作为竞争对手所要去面对的一些难题和困难。那么北京需要解读的呢就是似乎在这个国际的评委当中呢认为北京不是一个冰雪传统的城市。那么虽然有很好的奥运的这个主办经历，但是是否有很好的冰雪传统？另外呢我们的主办城市三个地方显然离得非常远，那么是否能够解决这种来回奔波的劳顿以及这种冰雪传统和新建场馆建设中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当然还包括就是担心的评委们担心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设施问题，我们的空气质量问题等等。所以对我们整个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发现今天早晨我们的这个申办团队一直在强调我们长的那一点，就是我们是一个 safer option， 相对来说选择我们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选择。无论从我们的经济实力、我们的大国优势、我们的各项保证当中，北京奥运完全可以以自己当年的这个承办实力来证明，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在冬季的冰雪奥运当中依然会给你更好的这个展示和奇迹。 嗯，给你一个惊喜，还你一个惊喜哈。陈老师来说一说。 在我印象当中，除了挪威的奥斯陆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举办过冬奥会以外，冬季奥运会还从来没有在一个国家的首都能举行，特别是像我们这样文明古国啊，一个大国举行。那么刚才罗老师介绍的情况呢，是从自然条件上来讲北京和阿拉木图之间的差距。我想更多的了解呢，就是说如果在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眼当中，未来的发展包括中国的发展，包括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的角度上来讲，那北京的优势要高得多了。 嗯， 就是无论是从举办奥运会的能力，包括我们的国家政府的支持，包括老百姓的民心，大家都人心所向。另外呢， 确确实实通过申办会给北京它的高投入的环境治理，包括我们的场馆建设和道路交通都给带了很大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人们更看好的是未来的发展，未来的巨大的市场和巨大的潜力。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应该倾向于北京这一块。 嗯， 这次刘延东副总理也是啊，这种代表政府和人民的这种支持，相信也会让国际奥委会的委员心里边做出一些选择。 其实作为普通的市民，可能大家还更关心的是，如果真的成功申办了这个冬季奥运会，那么我们能够给市民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我们来听一听现在北京卫视转播的这个是2020年青冬奥会主办城市即将会揭晓。今天还有一个环节是揭晓这个2020年青冬奥会的主办城市哈。我们也随时关注着这个电视直播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呢。接着聊我们刚才这个话题，我们刚才谈到，其实作为这个如果申办成功冬奥会的话，大家更关心那冬奥会能够给我们的城市带来哪些变化。之前呢，记者也专门采访到了多位直接参与这次申办的专家和形象大使，大家讨论话题最多的就是冬奥会能够给北京带来什么？我们来听一听。 北京冬奥申委副主席、中残联主席张海迪第一个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这一次我们申办冬奥，是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梦想，也是许许多多残疾人兄弟姐妹的梦想。我们有了很多很多的无障碍环境的设施，特别是啊，我们跟健康人共用很多的场馆，这些场馆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还有一位在中国奥运史上非常重要的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就是被称为中国体育产业之父的魏继忠老先生。魏老今年已经78岁高龄，但他看起来特别高兴，几次举起手中厚厚的评估报告，告诉我们北京申冬奥带给中国体育产业的深远影响。 在您看来，我们中国的体育事业现在发展的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另外，我们申冬奥对中国的体育事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次申办评估委员会的报告说，对中国最大的遗产就是使中国能够使中国的冬季运动普遍起来，使世界的参加冬季运动的人口的绝对数大起来，激发了中国人民的体育的意识。这个体育意识不仅在夏季上，而且还在冬季上。 北京冬奥申委体育部部长赵英刚和魏老的看法不谋而合，他以自己对中国冰雪运动的深入了解，客观分析了当前体育产业发展面临的时代机遇。 在冰雪项目本身，我们也存在着冰强雪弱这样一个实际问题。我们也想呢，能够得抓住举办冬奥会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或者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来更好地推进冬季体育事业的发展，来提高水平，扩大规模，提高冬季发展的影响力。 在吉隆坡，我们还见到了北京冬奥申委延庆运行中心主任张素芝，他告诉我们，通过这次申办，当地的百姓已经切实感受到了由此带来的改变。 有更多的人就业了，我们的基础设施也在提升，现在延庆的交通应该说还是很方便的。同时呢，也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当中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那么给百姓带来更大的收益。 好，2020年青冬奥会主办城市即将揭晓，我们来关注一下。 现在呢，主持人是简单介绍了一下上午的进行陈述的两个申青冬奥的城市，布拉索夫和洛桑，他们的上午的情况。 首先呢，现在看到的是布拉索夫的宣传片。 这座罗马尼亚的城市。这是一座古城啊。 古城。 嗯。 它是比较罗马尼亚比较好。罗马尼亚的滑雪城市。 嗯。 们正在看到的是2020年青冬奥会主办城市的宣传片，那么稍后呢将会揭晓2020年青冬奥会主办城市的最终花落谁家。 这两项花样滑冰、冰球， 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和广告，我们稍后来继续关注这个2020年青冬奥会主办城市即将揭晓的这个结果哈。我们进一段路况和广告。 A little bit of Brussels。 路况信息。 说该保养啊，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免费送卡拉丁上门保养，配件费不费，全免，正品保障，安全又省心。 4001234567。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不点不点不点点点， 嘛呢？ 买理财代缴费，零手续费转账， 什么神器？ 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更有新金宝让你天天涨薪，我爱死它了 ！APP 下载或赴中信银行任意网点即可办理。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每日忙碌，有太多情感无暇表达。北京音乐广播6月隆重启动百字情书大型征集活动，拿起手机，用100个字写下您心中的亲情、友情、爱情。100字虽短，爱却很长。关注 FM97.4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可投稿。百字情书，说出你的爱。 好，2020年青冬奥会主办城市即将揭晓。那么我们也看到，在现场，巴赫已经开始拿到信封了。我们来听听现场将会 是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过奥运会冠军的奥委会主席。 Thank you, Rania. Thank you, Jonathan, for being such a wonderful host this evening.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感谢两位的主持。 Of Brasov and Lausanne for their excellent bids and the spirit of fair play in which they have competed. Your projects.Are of the highest quality. Your vision for the Olympic movement is truly inspiring. 公平竞争的原则，他们的申办工作都表现得非常优秀，他们都很棒。 And your commitment to sport. 他们已经为奥林匹克运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As in every competition, however, 你们正在努力地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再次衷心地向你们表示感谢。不过遗憾的是，只能有一个获胜者。那么到底谁才能成为获胜者呢？让我们欢迎这位青奥会冠军。今年这个宣布仪式改革了。 改革 啊。 接力的。 答案就在这个信封里。这位前。这个青奥会的冠军已经拿到了这个装有答案的信封，交给了主席巴赫。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as the honor to announce the host city of the Winter Youth Olympic Games. 国际奥委会有幸再次宣布，2020年青冬奥会。的主办城市是 洛桑， 洛桑， 洛桑， 洛桑获得了2020年青冬奥会。 我们看到这是洛桑，身青冬奥代表团的成员们啊，他们此时此刻能够看得出来特别的激动，虽然仅仅是青冬奥会， 对他们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完成了很多很多艰难的工作。啊，我觉得这个宣布流程特别好，可以让我们预热一下。 嗯，是。 恭喜洛桑，恭喜洛桑，成功申办了 2020年的青冬奥会。 嗯，我们看到现场、真的是可以跟他们一同来感受一下这份喜悦啊。 对，特别的激动啊。 嗯，申请青冬奥会的瑞士洛桑的团队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 嗯， 那么我们还是继续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我们再来关注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城市的揭晓的这样的一个。 对，就剩咱们了，心里边更紧张了是吧。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纯真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北京新闻广播特别节目 中国的 冰雪五环聚焦冬奥，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揭晓，敬请收听。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6，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冰雪五环聚焦冬奥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揭晓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杨红。 我是主持人李凯。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见证了2022年青冬奥会呢是留给了洛桑哈。 嗯， 我看他们团队特别激动的同时，我就想如果这一次 你也想激动一下， 不是这一次真的要最后说的是北京的时候，我不知道当现场的时候，那些代表团的成员，包括我们的中国的记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举动哈？ 是大概在18点左右，这个答案就会揭晓了。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流程呢，是2022年冬奥会主办城市的宣传片的这样的一个播放。我们注意到这次的这个宣传片的播放，大概是有四座城市啊，首先是吉隆坡，然后是平昌，然后是北京，然后是阿拉木图。 嗯。 陈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宣传片的播放应该只是北京和阿拉木图，为什么还有这个吉隆坡和平昌这两座城市呢？ 吉隆坡是不是因为这次国际奥委会的全会在这举行，是不是也是作为对东道主的一个 尊重和宣传、 宣传一下，毕竟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这个是有可能。因为在我印象当中，他吉隆坡大概只举行过东南亚的运动会。 嗯， 就再大的像亚运会什么的好像都没有印象在那儿举办过。 嗯， 平昌呢是因为2018年的冬奥会已经在他那儿落户了，已经主办权交给他了，是不是就是在赛前再做一个宣传，做一个热身。 嗯， 有可能是这样。那主角应该就是北京和阿拉木图，最后呢压轴大戏还是要看后面的两个城市。 对，那个陈老师提到平昌，我这儿补充一点点，就是这个我们还不能小瞧，就是放平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因为它是一个东亚城市。 嗯， 那么当时在近办的这个舆论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奥委会的这个委员其实会考虑，因为他们有时候从舆论的角度会希望这个奥运会不要总在一个大洲举行，因此这一点来说是我们的一个弱点。 嗯， 那么我们怎么有效的去针对这样一个上一届在东亚而这一届在北京它是有区别的，尽管都是亚洲城市，但是这样的两个国家会给奥运冬奥带来不同的这个遗产。 嗯， 这也是我们要在整个竞办过程中回答问题要特别注意的。 是， 虽然都是亚洲的城市，但是不同的国家其实是会有不同的特色和视角的， 而且从评选来说是有一点这个惯例，是说要在这个 大洲 之间 轮换。嗯， 不过好像罗老师那个阿拉木图也是在乌拉尔山以东， 嗯， 也是属于亚洲的。这个好像在从国际奥委会的角度来讲呢，他有可能会考虑到民族啊、地域啊。 嗯， 但是从我个人感觉来讲，可能更看到一个国家它的未来的发展， 嗯， 和它能够给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留下什么。 是，其实这一次投票无论到底是咱们是赢啊还是输，其实我觉得就像这个奥申委的专家魏继荣在这个多次媒体当中强调的，说这是一场没有输家的竞争，对吧？滑雪场和滑冰场都在不断的建设，比如说我们家楼底下原来根本就没有，突然间发现有个商场，商场就盖了个滑冰场，有很多小孩穿着装备，家长给买的装备，然后甚至有些家长还带着孩子出去坐飞机去参加比赛， 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于这些冬季项目的喜爱是越来越多了。嗯， 所以这个奥运传统在这个普通大众当中的这个传承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个国教委会，我们在参观他的这个奥林匹克博物馆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在考虑奥运遗产和奥运运动是怎么样传承的。奥运会在发展了百年以上的历史，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一个重大盛事，最重要的它不是简单的几个顶尖的职业运动员之间的竞技，而是一个巨大的涵盖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的这个叫 mega events 重大的盛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强调自己能够在这个中间所产生的三亿人的这样的冰雪运动的传承是我们最重要的优势了。 是 刚刚播放完平昌的这个宣传片哈，我们再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申办城市啊，一个是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北京。如果说阿拉木图成功的话，那么这也将是哈萨克斯坦首次举办冬奥会。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阿拉木图的宣传片。 阿拉木图的它这个雪场是非常特殊的哈，陈老师， 它是600米以上的就应该算高原冰场，或者叫高山冰场，包括滑雪场。在高原的地方，它好像我看了一下资料，是1600左右吧。 嗯， 它的高度1600左右，那就是从相当于咱们云南的这种亚高原的地方了。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空气更清新，空气阻力更小，冰的滑度更好。雪呢，那当然更不用说了，就是它的清洁度也更高。因此，对于冰雪运动员来讲，到高原呀、啊。他的成绩都会比平原 要 提高的多， 提高一些是吧？ 据说有很多运动员喜欢去阿拉木图做一些训练什么的。 对， 嗯， 阿拉木图举办过1958年、59年连续好几届的世界速滑锦标赛，我们国家运动员像王金玉啊、罗志焕啊，那第一代速滑运动员，他们的一些好成绩呢，都是在这个阿拉木图创造的。比如说王金玉就拿过两个项目的冠军，那也是中国冬季项目第一次在。国际比赛当中，虽然是友谊赛了，也拿过冠军。 嗯。 世界锦标赛呢，我们国家运动员也在阿拉木图参加过。 嗯，我们再来听一听现场哈，因为接下来应该播放的就是我们北京的宣传片了。 没错。 接下来就将会看到北京的宣传片。如果北京成功的话，那么它将会成为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而且是第一个。 第一个。 对，这一点也是我们比较特殊的一点哈。 嗯。我们看到宣传片从天坛啊，现在到了鸟巢。 是水立方的一些场景，这样的一个这个时空的切换和这个时间的一个转换，真的是觉得北京非常的漂亮、啊、 非常漂亮。而且有很多的人喜欢体育，喜欢美食，喜欢艺术，都通过这些宣传片能够展示出来。 嗯，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的特色，比如说我们的京剧，比如说我们的饺子，我们的鞭炮。呵呵，其实这样的一个宣传片确实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哈，让大家能够记住中国的文化和形象。刚才我们看到申雪和赵宏博在一个这个滑冰的一个现场，带着一些孩子们在滑冰。 现在像那些老运动员申雪、赵宏博啊，包括像陈露啊、 嗯、 他们都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培养接班人。 嗯， 希望我们的这个冬季项目能够不断的有新人。 好，现在北京的宣传片已经播放完毕了。我刚才特别惊喜的在当中看到了我的镜头啊， 是你自己是吧？ 是我自己在参加彩色跑。 我们看到这个坐席上有今天上午参加陈述的我们北京代表团的很多这个奥申委的一些官员和一些代表哈。刚才非常醒目的看到了姚明的身影。 嗯嗯，接下来可能是最为紧张的宣布的过程了，我们来听听现场。 我们又看到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目前正在走向主席台这样的一个位置。 揭晓2022年冬奥会的 举办城市。 屏息期待。 Thank you, Rania. Thank you, Jonathan, for the kind introduction. 感谢我的两位同事，也是两位主持人。谢谢你们对我的介绍。感谢两座主办城市阿拉木图和北京。感谢你们完美的准备。 Both projects are of outstanding quality. 而你们也一直秉承着公平竞争的原则。两个城市的表现都非常优异。 And you have made your regions known as winter sports. 你们两个城市的愿景感动了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 Thank you for your hard work, your energy and commitment to sport and the Olympic values. 而且你们的申办 congratulations for such exceptional 也让你们这座城市成为举世瞩目的冬季运动的城市。 As in every Olympic competition, however, there can only be one winner. 你们对推动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做出了卓越的努力。 Who this winner is? May I ask? 不过大家都知道，在所有的体育运动当中，只能有一个获胜者。那么谁将能够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权呢？ The envelope from the chair of our scrutineers, Mrs. Nicole Roberts. 现在我们有请来自马来西亚的。首位获得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的选手尼可先生，把信封交到我的手里。现在接过奖牌，接过这个信封的这一位，就是马来西亚籍的冬奥会奖牌获得者尼可。 我们可以看到，尼可先生已经将信封交到了巴赫的手中。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as the honor to announce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城市。 Beijing. 北京。赢了。 而北京也因此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对， 现在巴赫 我们真的是又开创了历史啊！我们看到现场我们北京奥申委的这些代表委员们拥抱在了一起，我已经掉眼泪了陈老师也哭了啊！真的是太让人激动的这一刻了， 非常感谢今天邀请我们在这儿一同见证 太荣幸了哈，能在这一刻我们能够在直播间共同见证了这样一个令人非常非常兴奋的这一刻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北京真的是又再一次开创了历史哈！ 我跟你说，这个当年713的时候，我就在直播台上播了713，这回731的时候再来，然后觉得真的特别荣幸啊，跟大家一样。 我们看到电视画面，现在张家口啊，还有水立方啊、鸟巢啊，各地都是这个欢腾的一片。我这个眼泪还在这儿挂着呢。我们进一段片花吧，我要先平复一下心情。要不陈老师先呢跟我们说两句吧，陈老师。 您是经历了2次了是吧？这是第三回， 所以我说非常感谢北京奥申委的这些同志们、 嗯、 他们能够为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喜讯。我今天也非常感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能够邀请我到这儿来跟你们一同见证这个历史时刻，因为我自己呢，一个是个老北京。